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从贞观二十年起，李世民就迷恋上了丹药，而这种迷恋随着贞观二十二年一次意外的战争更加登峰造极。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呢？有唐一代英雄辈出，传奇不断，名将如李靖、李世基、薛仁贵、郭子仪、哥舒翰等等至今流传，文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等等，至今电视屏幕上还有着关于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桥段，他们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其实在唐朝还有很多传奇，这些传奇只是由于主人身份相对卑微，因而流传不广。事实上，这些传奇一样精彩，一样值得后世传颂。下面要说的是一个有关李唐王朝走势的一个传奇，这个传奇的名字叫一人灭一国。一人就是王玄策，一国就是中天竺。这位王玄策时任东宫左卫帅长史，是东宫的卫队秘书长，正七品，一个处级的官。事发时正作为唐朝外交使团，正在访问中天竺。正是这次看似平常的访问引发了这段传奇。说起来啊，唐朝与中天竺发展外交关系还是由一个老熟人牵的线，这个人就是孙悟空的师父唐僧。当年唐僧玄奘感慨于隋末战乱不断，生灵涂炭，在签证得不到批准的情况下，就随着逃荒的难民偷渡出了国境，一路为蚁来到了中天竺。当时的印度大陆五国并立，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天竺。在唐朝武德年间，中天竺的国王失罗一多发愤图强，常年征战不已，相不持安，事不事假，打得其余四个天竺满地找牙，齐齐臣服于他的脚下。在中天竺国王失罗一多志满意得之际，从东土大唐来了一个骑白马的人，骑白马的不是王子，而是唐僧玄奘。不久国王与唐僧有了一次会面， 这次会面拉开了大唐与中天竺友好交流的序幕。国王施罗益多问道，你们国家圣人辈出，还有秦王破阵乐，你给我说说秦王的为人究竟如何？玄奘回答说，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大唐的皇帝了，我们的皇帝文成武德，平定祸乱，天下都去臣服他。施罗益多听完了很是高兴，唐朝圣人居然与自己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值得交往，随即说道，我也应该去朝拜他。贞观15年，施罗益多自称摩迦陀王，遣使者上书，李世民命云齐卫梁怀敬持节卫府。施罗益多惊问国人，自古有中国使节来过吗？大家都说没有。施罗益多乃出营膜拜受诏书，代之领复遣使者入朝。贞观17年3月，李世民命卫尉丞李义表到中天竺报聘，也就是第一次正式友好访问。在这个访问团中，王玄策是访问团的副团长。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臣交迎，清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国王施罗益多率领群臣面向东方接受诏书，而且又向唐朝奉献了火珠、玉金、菩提树等珍贵土特产。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到了贞观22年。这一年王玄策已经升任了东宫左卫帅长史。这一年李世民命令王玄策组织访问团，王玄策担任访问团团长，对中天竺进行第二次友好访问。在前往中天竺的路上，王玄策的脑海中还一直回想着第一次访问时的盛大场面，这一次会不会比上次更加盛大呢？王玄策期待的盛大场景终于来了，而且来得很突然。在王玄策带领的32人的使团一入境，就受到了中天竺士兵的热烈欢迎。来迎接王玄策的士兵总计有2000人，平均60人迎接一个唐朝外交官，这么高的比例，这么大的场面，那真是太讲究了。然而就在一瞬间，王玄策发现前来欢迎的士兵们的眼神不对，他们好像不是来欢迎的，似乎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伏击。没错，正是伏击，等的就是你。此时的王玄策还不知道，其实呢，在他们还在赶路前往中天竺的时候，这中天竺的国内已经发生了变故，对唐朝友好的国王施罗益多去世了，帝那福帝王阿罗那顺篡位成功。篡位成功的阿罗那顺可能也是一个智商不够高的人，他不知道王玄策不好惹，王玄策背后的唐朝那更不好惹，冲动之下他竟然派兵伏击了来中天竺进行友好访问的唐朝使节。阿罗那顺为什么要打劫唐朝使节呢？可能是为了标榜自己与前任国王施罗益多不同，凡是他支持的那我就得反对。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见财起意，因为当时王玄策这个访问使团同时还押送着一些国家送给唐朝的贡品。总而言之吧，稀里糊涂，王玄策和自己的副手蒋士仁就从中天竺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而手下的随从要么被俘，要么战死。牢狱之中的王玄策思前想后，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恶气，我这堂堂的大唐使节居然遭遇羁押，太欺我大唐无人了，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还真当大唐是病猫了。当夜趁着夜色的掩护，王玄策和蒋士仁成功的越狱，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复仇。复仇有两个选择，一是回长安搬兵，二是就近求援。王玄策选择了第二种。王玄策策马从印度大陆北上，渡过了甘地茨河和新都斯坦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了尼泊尔王国。他知道在这里他将得到重要的援兵。那位说了，这王玄策为什么选择到尼泊尔搬援兵呢？ 那是因为松赞干布。当时啊，松赞干布主政吐蕃，与唐朝和尼泊尔王国都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松赞干布不仅迎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也迎娶了尼泊尔王国的公主。有松赞干布这样一个中间人在，唐朝与尼泊尔也算是友好国家。然而古往今来，借钱不易，借兵更难。单凭王玄策的三寸不烂之舌，尼泊尔凭什么借兵给你呢？王玄策也有自己的办法，他知道光是自己的这个面子还不够，所以就抬出了松赞干布，以松赞干布的名义向尼泊尔的纳灵提婆王借到了7000骑兵，同时向临近边境的各部军府及近处的各大唐藩属国发布征兵公告，又招来了2000多人。这个时候，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听说王玄策借兵的消息，又派了1200人前来帮忙，三方兵力累计下来已经达到了10000余人。只要王玄策一声令下，这支多国部队就将直扑中天竺复仇。王玄策将这10000余人进行了整编，自己出任多国部队总管，蒋诗人出任先锋，10000多人兵发中天竺的查伯河罗城。在这里他将与篡位的阿罗那顺决一死战。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此时王玄策手下10000余人，阿罗那顺精锐部队30000，战象部队70000，敌我军力比10:1。不仅如此，阿罗那顺是本土作战，王玄策远道而来，连人带马都是借的，这仗能打吗？回答是肯定的，这仗可以打，有的打。为了激励队伍的士气，王玄策选择了背水而战，前面是敌军，后面是大河，进则殊死一搏，退则退无可退，是进是退你们自己看着办。在王玄策的激励下，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多国部队向阿罗那顺的部队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这一战打了3天3夜，最终背水一战的多国部队是大获全胜，杀死敌军数千，溺毙10000余，俘虏10000多人。阿罗那顺并不气馁，在他的手中依然有一张王牌，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战象部队。中天竺把其他4个天竺打得满地找牙，靠的就是大象，现在大象依然可以把你们这些杂牌军打得满地找牙。阿罗那顺亲自率领70000战象部队向王玄策的部队压了上来，黑压压的大象群咄咄逼人地压了上来，而王玄策却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的心中早就有了退象妙计。象群越来越近了，眼看着这象腿也是越来越粗了，70000战象部队压了上来，不用打踩也把这些人踩死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王玄策出招了，他一挥手，不远处跑出了无数疯跑的牛，跑得火急火燎，屁股似乎被火烧了一样。没错，这就是王玄策的火牛阵，战国时候田丹退敌就曾经使用过，现在被王玄策照猫画虎的拿来对付战象部队。在火牛的冲击之下，70000战象部队很快溃不成军，王玄策驱军乘胜追击，斩首3000余级，同时将大批逃兵往河里逼，在河中又淹死了10000人。这样一仗下来，70000战象部队几乎是损失殆尽，阿罗那顺在印度大陆所向无敌的象兵就这样被王玄策击破。到了这个时候，阿罗那顺的牌基本上打光了，就剩下一张牌城墙。从此之后，阿罗那顺守城不出，当起了缩头乌龟。你王玄策有能耐你就打进来呗。王玄策可真不含糊，把唐军攻城的手段全用上了，什么云梯、抛石车、火攻，没过多久城破。王玄策一路追击，阿罗那顺一路逃窜，逃到首都之后屁股还没坐热，王玄策又追了过来。 没有办法，只能放弃首都接着再跑。如果这阿罗纳顺一门心思的逃跑，或许啊还有一条活路。然而这是一个不服输的家伙，一个爱折腾的人。在逃跑的同时，他居然集中残兵败将，还向王玄策的多国部队发起了反扑。这一次他又赔了，而且连自己也搭了进去。先锋蒋士仁先是将多国部队分兵几部，一部诱敌，其余几部伏击。诱敌的一部佯装不敌阿罗纳顺，把他引进了伏击圈，然后回过头来与其他几部一起将阿罗纳顺的部队包了饺子，生擒阿罗纳顺之后，其余随从一律坑杀。仗打到现在，钟天竺已经奄奄一息，阿罗纳顺的王后本来还拥兵数万，还想据险坚守朝前驼背江，然而人心已经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先锋蒋士仁趁势发起攻击，钟天竺最后的军队全部崩溃，防无可防。至此，王玄策率领的多国部队俘虏阿罗纳顺的王后和太子，男女老少12000余人，各类牲畜30000头，城市和农村580余所。原本生猛叫嚣的钟天竺就这样倒在了王玄策的手下。钟天竺灭了，东天竺也危了。在钟天竺与王玄策大军对抗时，东天竺曾经派出援军帮助钟天竺，现在王玄策将兵锋指向了东天竺。事实证明，东天竺国王施鸠摩很识时务，反应也很快，没等开打呢，先送来了牛马30000头犒劳大军，另外还有弓刀宝璎珞，然后又派出使节可怜巴巴地看着王玄策：“王将军，您看我们表现如何呀？”“哎，算了，既往不咎了。”王玄策大度地挥了挥手，旁边的东天竺使节是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久，正七品东宫左卫帅长史王玄策押着阿罗纳顺王回到了长安，并将这个战果通报给了李世民。这次通报让李世民感到喜出望外，这简直是太意外了，一个使节居然灭了一个国，太强了。李世民对着阿罗纳顺说道：“人要是不上道，就是早晚被淘汰，你们不解我的使者，能变成我的俘虏吗？”这样阿罗纳顺就同杰利可汗阿史那多必一样，成为被唐朝俘虏的敌国国王。在李世民身后，他们的石像被放到了李世民的墓前，象征着李世民一生的文治武功。一人灭一国，这就是处级干部王玄策的传奇。然而由于他在中国境内并没有太大的作为，所以他的传奇逐渐的就淹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玄幻文学宗师田中芳树重新发现了他。田中芳树在大学图书馆翻阅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亚洲历史百科词典，读到了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唐代使节的条目时，不禁惊呆了。10余年后，他决心将这段历史写成小说。又过了20年，田中芳树的小说最终完稿，名字叫《天竺热风录》，在日本是相当的畅销。田中芳树对王玄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即使把他当成好莱坞具有华丽风格之冒险电影的主角，也丝毫不会缺失分量。其实王玄策原本有机会在李唐王朝平步青云，贞观22年得胜回国之后，他就被李世民晋升为了从五品的朝散大夫。而更令王玄策洋洋自得的是，除了中天竺国王阿史那顺，他还为李世民带来了另外一件礼物——天竺方士。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贞观22年，始方士纳罗尔娑婆于金标门造延年之药。纳罗尔娑婆就是王玄策送给李世民的礼物，也是王玄策手中的最大筹码。如果这个天竺方士真的有他自己声称的那么神，那么作为推荐人的王玄策未来的前程不难想象。说起来，这位天竺方士纳罗尔娑婆 也是真能吹。见了李世民的面之后，就开始往自己的大脸上贴金。他很平静地告诉李世民，自己已经200岁了，而且有长生不老之术。他本人非常愿意为李世民服务，让自己的长生不老之术与李世民共享。如果时光倒退20年的话，李世民一定会抽纳罗尔娑婆一顿大嘴巴，然后让他该干嘛干嘛去，从自己眼前消失。然而现在时代不同了，李世民也不一样了。此时的他渴望延年益寿，渴望长生不老，他愿意相信世间有长生不老之药，所以他也愿意为纳罗尔娑婆提供机会，让他为自己制造延年之药。就这样，李世民命纳罗尔娑婆在金镖门炼制丹药，命刑部尚书崔敦礼作为此次炼丹工程的总负责人，其他相关部门予以高度配合。从此一切为了丹药，一切服务于丹药。为了采集原材料，李世民派出的使者遍布天下，他们的任务就是到各地采集怪药异食。他们中最远的足迹遍布东西南北中5个天竺。纳罗尔娑婆的丹药配方不仅怪，而且采集起来难度很大。比如说吧，有一种配方叫做判茶法水。这所谓的判茶法水，从《新唐书》上的描述来看，很可能就是硫酸或者硝酸一类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配方，一种叫做举赖罗的树叶。要采集这种树叶，那可是费了劲了。这种树的树叶外形像梨，一般地方不长，专门长在穷山崖腹；平坦的地方不长，专门往那悬崖峭壁上长。采集的难度比天山雪莲都难，生长的地方险还不算，要命的是这种树的旁边一般都是毒蛇的洞穴，有毒蛇在洞穴里守着，人根本就过不去。您说说，爬又爬不到，上又上不去，可又必须得踩到，这可怎么办呢？哎，人家这采药的人呢，也有办法，用这个方头的箭去射它。不过用箭射那也得碰运气，如果运气不好，刚把树叶射下来就被鸟叼走了，那这时候你只能耐着性子再射，什么时候叶子飘到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才算完。总而言之吧，这纳罗尔娑婆就是这样的诡异，灵不灵咱先不说，反正是折腾死人不偿命。纳罗尔娑婆的丹药到底灵不灵呢？还是小品里头那句经典的台词儿：别看广告，看疗效。时间走到了贞观23年，李世民的身体再也挺不住了，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3月17，李世民带病前往显道门，宣布大赦天下。此举是为了显示天子的仁德，也是为了向上天祈求延年益寿。但李世民心中比谁都清楚，他所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时日不多的李世民开始安排身后事，他选择了谁作为托孤重臣，他们又是如何辅佐李治的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演播刘继彤，制作人张雅娇。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今年要是过了30啊，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您没看穿着衣裳也接近红色吗？我属狗，狮子座。我媳妇说我是狮子狗，街坊还说呢，说你们家那狮子狗怎么不长毛啊？我媳妇说了，说它是沙皮的模仿秀。我媳妇儿也是秃子， 不是说不长啊，后剃的。因为什么呀，我们家养了一沙皮，我媳妇说这样啊，一家三口出去啊，发型一致。我暗自庆幸啊，幸亏我们家没养松狮，要不然我们两口子都爆炸头啊，长得又黑呀、啊，一出去人以为火灾现场跑出来的呢。我媳妇对那沙皮太好了，说是她亲生闺女。我心说那也是你跟隔壁老王生的，我没这手艺。每年啊给沙皮过一回生日，我们楼底下有一家啊专门给狗提供餐饮服务的大狗楼，叫狗狗狗来哦来哦来。那大狗楼炖的腔骨不但狗爱吃啊，我闻着都香。问题是我吃不了，因为那大狗楼有规定，宠物可以进，人不能进。人经理说了，怕这个家长在呀、啊、孩子嗨不起来，所以我只能门口等着。每回这个我们沙皮过生日时候，小区所有的狗都正装出席，公狗穿连衣裙，母狗穿燕尾服。我媳妇说这是新潮，现在这狗就实行穿的不公不母。所有这狗没有空着爪来的啊，都带着礼物，四单元吉娃娃，带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用狗爪子挠了好些印儿。我媳妇说这是狗纹，咱们人看不懂，她说她懂，因为她是狗语六级。我让她给我念念，她说应该念发音还挺准啊。她一翻译说翻译成咱们人话就是 Happy Birthday 兔狗。 2月12号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欢乐上演》，九个专业广播并机直播，北京电台陪您欢欢喜喜过大年。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